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大婚三日前，夜，福临山顶。帝圣天一身纯白劲衣，抱着本棋谱在梅树下小憩。一阵风刮过，他睁眼抬手朝梅林外走来的人看去，来人立在他十步之远的地方，朝他拱手算是半礼。即便帝圣天如今位列大宗师，以来人的身份，半礼亦是足够。帝圣天起身，一派温和的眼底带着淡淡的探寻。 阁下久不出北秦，如今怎么有兴致来我大晋帝都游玩？ 帝家主未登大宗师，亦是一桩盛事，既是老友，当有此行。 敬善一身道袍，长须白髯，手握拂尘。帝圣天挑了挑眉，朝一旁的石桌指了指。 坐吧，当年苍山论剑一别，我们也有二十几年没见了。 24年前，韩帝两家一统中原，欲立大晋王朝，北秦东迁两国蠢蠢欲动。帝圣天和泰山净玄大师邀约各国宗师于苍山论剑。当年净玄已臻大宗师之列，帝圣天更是整个云下最年轻的宗师。两人联手震慑各国高手于苍山，方有大晋的安然立国。敬善上前坐到石桌旁，他朝帝圣天手里的棋谱看了一眼。 帝家主果然还如当年一般喜好钻研棋艺，只是不知道这些年你的棋道可有进意啊。 帝圣天天纵英才，却不善弈棋，在云下老一辈宗师里不是什么秘密。早些年苍山论剑的时候，不少打不过帝圣天的老宗师都喜欢和他比拼棋道，找点场子回来。帝圣天眉头难得皱了皱，摇着头颇为无奈。 还是老样子，我钻研了几十年，还是没折腾出什么名堂来。不过我的棋艺未长，道长您的医术却是日渐精益。就是道长不来，于情于理，我都该去北秦王城一趟。无论缘由为何，道长相救家中晚辈之意，圣天感激不尽。 不愧是当年冠绝云下的倾世人物，单帝圣天这份胸襟气度，世上万人弗及。嘉宁帝和惠德太后十几年前灭帝家满门，诛晋南80000铁骑，寒夜为其子其孙，帝圣天却能将之区别对待，仍记得当年对寒夜的舐犊之情，护其于羽翼下，确实难得。 不过也正是因为了解帝圣天的为人，敬善才会来大晋帝都见他。 啊，我不若帝家主一般大意，我为何相救寒夜，想必帝家主也猜到了。帝家主这些年虽然棋道未长，却交出了一个能一统云下的帝皇之才来。帝家主的本事，老道才是真正万般不及。 道长既出此言，便应该知道，他既拥有帝皇命格，亦有了如今的成就，便没有什么能让他停下脚步。更何况当年青南山一役，3年前的国破城亡，北秦两代帝王总归要为他们做下的事付出代价。 见敬善尴尬沉默，面上隐有愧疚，帝圣天将茶杯搁在石桌上，碰出清脆声响。 不过救了便是救了，无论缘由为何，我韩帝两家总归欠你一条命。 道长今日前来到底为何？ 国军事务确有损国运，我北秦穷兵黩武，也算尝到了因果轮回的业报。老道无力回天，只是想凭微薄之力护得我北秦皇室一点嫡系血脉。还望帝家主仁德成全老道一点遗愿。 金善的医术神鬼莫测，冠绝云下，又位列宗师，即便北秦灭国，他仍可逍遥自在，无人敢寻他半点麻烦。但他却能为了北秦皇室，甘愿放下一代宗师的尊严求于我，一身忠骨，可见日月。 从敬善出现开始，帝圣天便知道他是为了寒夜而来。当年寒夜跳下云景山，本再无生机，是敬善远赴云景救了他一条性命。只可惜终归伤得太重，命虽保住，却自此目不能视，功力被封于体内，宛若武功尽废。可帝圣天是什么人？他自是知道敬善既能在那种情况下保住寒夜的内力不散，将其封于体内，那自然也会有破解之法，让他恢复内力和眼睛。三年前他没有那么做，只不过是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太大和时机并不恰当罢了。帝圣天起身扶起敬善，叹了口气。 道长可是已经决定了？ 是。 敬善颔首，眼底一片坦然，已有赴死之志。 那好，道长的心愿，圣天必为道长完成。 敬善得了帝圣天的承诺，眼底现出感激，终是松了口气。两人相谈片刻，敬善便被寺中的小沙弥领着回福灵寺休憩去了。敬善走远，帝圣天仍是坐于梅树下。春日已过，年节时盛开的梅花早已凋零，平添了几分惆怅萧索。风吹过，卷起帝圣天面前的棋谱，里面藏着的信函被吹开，那是帝子元送来的亲笔信，里面只有简短的一句话： 顾祖母，唯愿您当年之憾不在我们身上重演。 帝圣天护在帝子元身边十年，这是他养大的帝君唯一一次求他。 当年之憾啊，子安，我能为他们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。 第二日清晨，福灵山的小沙弥亲登施家帅府，说是故人相邀，请贵人上山。此时距昭仁殿的国婚正好还有三日。寒夜随着小沙弥入福灵寺书房见帝圣天时，帝圣天着一身红衣屈居，长发竖起，正坐在窗边和一位老道长一齐。寒夜目不能视，瞧不见，施正言见到书房中的景象颇有些意外。 来了，坐吧。寒夜留下叙旧就成，施家的小娃娃你且和外面的小道士混个熟络，先出去吧。 是。 施正言虽是狐疑，但未敢智慧帝圣天的话，行了一礼便出去了。院外敬善的弟子灵照正候着，看见施正言出来，屈身上前对着施正言说了几句。施正言眼底露出狂喜，一把抓住灵照的手腕。 小师父说的可是真的？ 我师父入大境就是为了殿下而来，师父要用的药草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只不过帝家主说福灵山乃京郊重寺，平日里上来诵经拜佛的达官贵人不在少数，他的身份不便强令闭寺，还请师元帅施以援手，这几日守住福灵山，莫再让人进来。 以内力医治寒夜凶险无比，自是越清静越好。施正言连连点头。 你放心，我现在就修书去京城各府，说这几日我在福灵山为施家先辈祈福，暂闭寺门，请朱家府上的妇孺这几日不必再上山， 至于京中百姓，风声传出来后自是不会再来。 施正言转身离去，一路风风火火，满身上下说不出的快意高兴，却是没有发现林兆眼中毫无喜悦，只有一抹不易察觉的伤感。书房中，帝圣天只管和敬善一齐，连杯茶水也没有给寒夜倒上，让他这个客人冷火吹烟的，没半点受待见的样子。书房里也是安静，只有棋盘上棋子搁下的声音。帝圣天未回头，冷不丁开口问了一句： 做好决定了？ 是。 不会改变？ 是。 哼，和你祖父一模一样，是个死脑筋。 这一句不痛不痒的埋怨一字不落地传进了寒夜耳里，他笑了笑，望向两人的方向，避开了这个话题。 按现在的棋路，想必是晋善道长快赢了吧。 诶，你这眼睛都瞎了，怎么知道是晋善在此？ 帝圣天素来捐狂，从不避讳，埋汰起寒夜来毫不客气。 三年前多亏晋善道长相救，才捡回了一条命。晋善道长居于我养伤的竹房时，常和墨霜对弈，听落子声音便可辨出是道长来了。 寒夜起身，遥遥向敬善行了半礼，算是当着家中长辈的面向敬善谢救命之恩。只是他却未坐下，而是对着敬善一礼朝下，更深一揖。 道长从不出北秦国境，这次来大晋帝都，不知是否为了寒夜而来。若道长想要寒夜报救命之恩，凡寒夜能做，必竭尽全力，绝不推脱。但寒夜如今已是一介布衣，凡涉大晋国运之重事，不能随意允诺，还请道长见谅。 不愧是寒帝两家曾报以众望的大晋储君，如此气度原则，确实可贵。唉，大晋有帝子元和寒夜在，将来一统已是必然。殿下不必如此，今日我来福陵山，一是为了和帝家主叙旧，二也确实是为殿下前来，只不过不是为了要殿下报恩。老道这半年钻研古书，寻出了能治好殿下眼睛的办法。老道和殿下在淮城相交两年，也算有些旧谊，故才跑这一趟，为殿下重置眼睛，还殿下光明。 以寒夜的性格，除了不愿受敬善之恩，将来让弟子元难做外，他若知道自己的一双眼睛要用敬善的命来换，恐怕也不会答应。果然，饶是以寒夜的心性定力，在知道自己的眼睛能治后，也神情动容，现出明显的高兴惊讶之意。 道长真的寻出了能治我眼睛的方法？ 臭小子，晋山道长德高望重，向来言出必践，他说能给你治眼睛就一定能治好你。道长为你治眼睛的药草和香房都已经准备好了，这几日施正言会守在福林寺，你安心治病就是。只不过你若是治好了眼睛，决定还是未变。 老师，他身边已经有了更适合的人陪伴，这是我和子元最好的结果。 寒夜此言一出，帝圣天眼睛眯了眯，也未再多言。寒夜已然认定的是，他现在说再多亦是无益，转头朝敬善拱了拱手： 道长，寒夜的眼睛就拜托你了。 敬善颔首朝帝圣天还礼，领着寒夜朝后厢房而去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